上一望，千年的追逐，历经的沧桑，都已在经幡上飘荡。当雪雨无言的时候，人们遥望着太阳，遥望着太阳，一心为世界的宽广而宽广。哦哦哦哦哦，红的高原，红的太阳，你是我看见了你灵魂的模样。我找到了你最初的故乡，找到了你。